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烈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那职场呢是一个大江湖，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打怪升级。那除了我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也是我的徒弟，那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 大家好，我是小冰。经过一周的时间，大家有没有想我呢？在职场江湖里，小冰已经升级一次了，希望可以多和大家交朋友，请大家多多支持我呀。 行嘞，大家一定会多多支持你的。我作为你的师傅，我也代表更值钱在这个阵地上支持和欢迎小兵，也希望小兵可以一直陪着我们学习职场上的一些小妙招。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还有两位嘉宾，首先介绍第一位，京东金融集团副总裁 Jason。 大家好，我是 Jason。 哎，欢迎 Jason 老师。那同时呢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职场新人小畅。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畅，算是毕业两年的，有点资深的职场小白吧。 资深职场小白。 对的，资深职场小白，被折磨两年了。 工作两年就算资深职场小白了呀？ 那要看这两年干啥了。 感觉有很多苦要素啊。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小畅会跟咱们分享他的职场故事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依然是由咱们的资深的职场大拿杰森老师跟咱们分享一道题吧。比如说平时在面试的时候，在招聘新人的时候，你们通常会问一道什么样的题呢？ 其实对于小白的话，那个能问的问题不是很多，那基本上公司喜欢问的问题就是，当你在工作过程中和老板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哎，好问题，我先答。对他，又开玩笑了。先听一听，来，资深的职场小白小畅，你有什么样的答案？ 我也怼过他，就是可能刚开始我就只听他的，听他的，听他的。但时间长了呢，可能尤其是我干的这行吧，可能属于90后或者新人接触的更多。我有点经验之后，我会怼他，怼他，真的会怼他。有时候还比较成功，会听我的。老板， 你成功过是吗？ 成功过。 有没有小小的例子告诉你是怎么成功的？ 没有啊，就是有道理啊，我讲的更有道理，我的看法更有见解。 你的工资也没少对吧？ 其实吧，就是只要你自己做了，反正工资最后也不会少你的。虽然说可能偶尔就是没有人会觉得说我拿工资多，都会觉得我拿工资少。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拿工资少，但是差不多也就行了。 季森老师，如果你是小畅的老板，到目前为止你能挑出什么毛病来吗？ 我觉得老板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要非常的大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所有的小白是不是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不是公司的管理层或者决策层，那公司其实是一个讲究效率和执行的地方，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老板的主意或者他的决策能够执行贯彻下去，然后在未来复盘的时候找一个机会跟老板把这个事情能够再优化一下，建议一下是不是会更好一点。老板可能更喜欢这种有情商的员工。 刚开始的时候先不要着急怼老板啊，本着效率角度出发，先把问题执行下去。 对， 把指令执行好。 对， 然后回头复盘的时候再跟老板好好聊一聊，咱们是不是那样做可能更好呀。 对，没有错。因为我会觉得上级看下级的话其实看的是蛮清楚的。因为上级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看过那么多的员工，其实员工心里到底是怎么样个过程，老板也是从小白过来的，所以应该他非常了解员工的心理状态。 明白了。那关于这个问题，你的意见和领导不一样该怎么办呢？我们做了一些接彩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大马路上行走的小伙伴们都是怎么想的吧。 首先来讲，和领导的意见不一致的话，一般领导应该会给我们一个讲述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果说讲述出来之后，领导的观点和你的确实不吻合，我想你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个争论或者说是讨论。最后假如说还是不同意你的这边的话，那就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做就好了，也就是说同意他的观点就好了。 我认为吧，在职场中还是应该是不同领导不同对待。虽然现在职场领导都普遍年轻化，更渴望沟通，但毕竟还是领导嘛，我觉得那种直说是有必要的，但是直说怎样的直说，还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 当我的意见跟领导不一致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要确立我们两个在共同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是站在同一战线，而不是说让他感觉到我是站在他对立面的在跟他唱反调这样。然后再跟他进行讨论，提出我的意见我的看法，然后知道领导的意见和看法之后，共同协商，然后再决定这个事情最后到底怎么去做。 在职场中遇到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我可能会先用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去尽力去说服他，如果实在说服不了的话，那也只能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做。 在职场中啊，如果和领导意见不一致，那么我首先要看那样的领导他能不能从谏入流，还是不能听进别人的意见。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我可以直接的提出来他的这个意见。 珊珊姐姐，今天我和大家打完招呼后你就没让我说过话，一会儿让我先回答问题好不好呀？ 哎呦喂，还着急了是不是小兵？的确是刚才我们听了一些借彩，知道了同学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和小兵也有自己的想法。既然小兵提了要求，我就先让你回答。当你和领导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凉拌呗，热炒就会被炒了吧，或者是也可以发表情卖个萌啊，要不然就是装傻白甜转移话题。小兵有的是套路呢，反正老板喜欢就好啦。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珊珊姐姐？ 啊，我满不满意？我觉得他有几个关键词啊。第一，他是凉拌，我很喜欢这个答案。但是呢，他给出的处理方法是要么就卖萌发几个表情，要么就装傻白甜转移话题。这其实应该没有真实的解决什么问题吧。 啊，对，我会认为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因为如果大家是想升级打怪兽的话，必须有一些仗还是要硬碰硬的。 我有一个答案啊，我的答案跟小兵不太一样。我觉得不能凉拌，我觉得就是得热乎，就跟领导要热乎，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有什么意见不一样的，请他喝顿酒，你们觉得怎么样？聊一聊嘛，推心置腹。领导啊，我很佩服您的领导才能，我觉得您的角色也非常有英明的地方，可是我有一点点不成熟的小建议，这样行不行？ 其实这样也不错，但是在工作过程中的话，要看什么样的公司。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倒是。 或者你的老板并不是一个喜欢交际的人。所以各种状况都可能出现。 不是交际，是生活。这是喝酒，可以吗？ 可是老板是怎么想的呢？老板可能会觉得说，他只在乎工作，把生活分得蛮清楚的。 他有别的爱好吗？捏脚也行。 老板的爱好是很多样的哦。 不要轻易的揣测是吧？ 对，就不要轻易的揣测圣意。 也不要轻易的跟老板他的私生活有什么样的就是混为一谈吧，和工作。 我觉得知道的太多反倒不见得是件什么好事情。对，刚才我们的小白也说了，有可以卖萌可以装傻。那这个卖萌装傻到底在什么时候用呢？是不是设计的？ 小兵说了，但小兵只会卖萌。 对，是不是碰到老板比较隐私的事情，还是卖萌装装傻会比较合适一点？ 卖萌装傻之后，我都默默再把活给干了。 对呀，你看道理都是一样的嘛。 我就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这个小白同学小畅啊，真的对工作有蛮多怨言的。 谈不上怨言，基本上反正你得看他究竟是在骂你罚你，还是在想为你提高吧。至少他没有故意为难过我。 那如果像我刚才和小兵这样的不同的处理方法，小兵可能就是会装傻白甜啊，我们就把这个事儿黑不提白不提咱过去了啊。然后我应该是会很主动的去跟老板沟通。 对，一定要沟通。 好一点 后者吧。我觉得后者吧。一定要沟通，但是沟通要掌握尺度跟时机。 小兵听好了吗？我又赢了你哦，你要加油了哦。跟姐姐多学着点。那说回到咱们刚才听的那个接彩啊，大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接彩老师，你是怎么评价大家的这个回答的呢？ 刚才听了很多接彩小白的这个自己的想法，那老板确实要站在老板的角度和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不是说想让你有多优秀或者提高很多，因为职场毕竟不是学校，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希望你去沟通，但是沟通还是要掌握一个度，而不是说要跟你在这个某个问题上会很纠结，这样其实是浪费时间也浪费效率的。 要注意沟通的技巧。 对， 好，那这就是咱们第一个小小的 quiz 环节， Jason 带给咱们的题目啊。当你的意见和领导不一致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那咱们今天的 quiz 环节就结束了，待会儿呢会请小畅跟我们分享他在职场当中遇到的小问题。 坐标 FM98.2 AM927， 目标魔力星球，青春联盟号飞船全速启动，各位船员现在开始点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电台与高校广播站联盟倾情打造九八二青春联盟，敬请关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 除了我跟小冰之外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京东金融副总裁杰森老师，一位是我们的职场新人小畅。小畅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严格的职场新人啊，他自诩为是资深职场小白，对职场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发现。那接下来呢就是小畅的倾诉时间。 嗯，好吧，就分享一个小故事吧。就有的时候吧，可能我的人，我有时候就是觉得陪着人家就觉得是对人家好， 嗯， 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是什么工种， 真的是陪着人家。嗯，因为有时候就是陪着别人，就是比如加班的时候，你陪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没啥事儿陪着吧，感觉职场中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好的朋友。 嗯， 但是你会发现啊，有的人好像不太接受这些。我曾经就是我在陪着他，他在加班，然后客户一直在怼他怼他怼他，让他来来回回的调整自己的方案，到最后他就直接撂了。 他不做了是吧？ 不做了，撂了之后的话我就很为难，我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啊。然后后来我就想啊，你这样的职场新人我该怎么对付呢？ 他是很新是吗？ 很新，就属于我们公司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啊。 然后当时他在做一个方案，然后确实是个晚上，也还是个周五的晚上， 嗯， 他就不太高兴，然后所以我只好陪着他。但做到最后了，他觉得客户不满意，我撂了， 嗯， 撂了之后 撂挑子， 撂挑子就怼给我了。 嗯， 嗯，然后我当时就想不知道怎么办， 嗯， 我就只能求着公司另外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哎，你帮我吧，你帮我把它做完吧， 嗯， 当时就这么解决。但是后来其实想想看，哎呀，这种职场新人我要怎么办呢？ 嗯，对，你是在公司应该有一点点小小的管理权限了，对不对？ 有一点点，但是其实我们公司比较扁平化，所以我基本上还属于平级，人家加班我就陪陪呗，对吧， 嗯，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发现啊，我已经在陪他了，可是你作为一个新人来说，起码完成也是乖，也是很乖的嘛，你是乖一点也就该了， 嗯， 但是你这么欺负我是不是不太好？ 这算是有点欺负人吗？杰森老师，包括像这样的职场新人，哎，有情绪化我就撂挑子，我不干了，这是常犯的错误吗？对刚入职场的人来说， 这不算错误啊。 这不算错误吗？这是大 bug 吧。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是相互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做或者不做的事情， 嗯， 对。我觉得在这里边，刚才这个小畅讲的问题里边有几个关注点，我们应该先问一下。第一个，在团队里，包括小畅本人，你们是不是非常能够界定什么叫做工作？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拎得清的，工作嘛，就是起码得完成，对吧？ 好啊，那完成是首位，对吗？ 对， 我可以理解为是你们公司的价值观。 执行力， 对吧？执行力。那你刚才讲了很多感情方面的事情，什么我要陪他，我要怎么样，那这个应该跟工作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包括还有我要去求另外一个， 对， 我觉得如果能完成的话，陪一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会觉得团队以至于你本人把这个工作跟感情分的不是很清楚，工作就是工作。如果刚才讲的那个所谓撂挑子的人，他很明白自己的工作，也很明白自己责任感的话，其实不会出现，我觉得出现撂挑子的情况，嗯，听起来就是蛮没有责任感的一个人。但是我又会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没有责任感的话，他为什么会来工作或者来上班呢？他没有准备好，那很简单的道理，对啊，很简单的道理。那你是不是把这个跟他讲得很清楚呢？而不是靠你陪伴，他不需要你的陪伴，他需要 money。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把工作跟生活或者说感情要分清楚。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是不是有辈分？我讲的不是你职位的辈分， 其实对于你来讲，公司肯定也会有相应的人员作为你的备份。那一样的道理，你管理的团队是不是有人在做备份？当一件事情有人没有完成的时候，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个备份不一定是你公司的员工，也可能你会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现在请了，我不知道公司听你讲的过程中好像是一个设计公司或者广告公司，如果这个时候的话，你是不是有其他的公司做备选，然后你的精力就可以不用去求人，你去跟客户直接把价格谈高，是不是另外的一种解决方案？ 嗯， 那其实这个时候是看你自己的这个管理能力或者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去求人。听起来你是把事情完成了，但是你求人的过程中，对于下边的员工，对于你自己，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提高。 杰森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员工，你觉得应该是管理呢，还是直接 pass 淘汰掉呢？ 我觉得我先解决的是客户的问题，我先跟客户沟通，看他能接受的最大的 delay 的这个时间或者尺度大概有多大。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换一种说法，是不是能把这个方案能做得更好，他是不是能够给我点宽限时间，我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事情，当我争取了更多的时间的时候，我来跟这个员工进行沟通，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嗯，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一个解决的方案，而不是我去求人。 听着刚才好像那个你的同事是因为他在做方案的时候，客户一直在怼他，是不是就给他挑毛病挑刺儿，让他情绪上来了，就一副哎不干了这种态度。 对，不干了。 嗯，就这种情绪化的态度好像就真的是职场新人才会出现的，就如果在职场里摸爬滚打了一些年之后，大家就会成熟一些，这种职业的态度去面对。 对，我会觉得刚才小畅讲的有几件事情是不对称的。刚才跟我讲我工作是为了赚钱，可是我做方案的时候我是要金主要给我钱呢，那金主的东西我又不能帮他满足，还要跟金主对着干，那我是在干嘛呢？ 嗯， 既然他给钱了，只要不违法，那他说不违反道德，他要干嘛就干嘛吧，你干嘛要有那么多意见呢？我觉得意见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当你真的很有 power 或者很有这个做到一定级别，或者你在业界的这个名气很大的时候，你就有话语权。 嗯， 其实我们想说话很容易，我们在学说话之前其实应该学会的是闭嘴。 嗯 嗯，这个学会闭嘴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嗯 啊， 的确是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新人应该先学会闭嘴干活，然后有本事的再？ 我跟你一样，我也加个定语，是有智慧的闭嘴干活，而不是闭着眼睛闭嘴干活。我会发现其实工作的过程中有很多人都是虽然是睁着眼睛的，但是都是在做着闭着眼睛的事情。 嗯， 包括自对脑袋关上了。嗯， 刚刚小畅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的小白应该是个应届毕业生，刚工作没多久嘛，所以才会犯这种情绪化去处理工作的错误，其实算是入门小白会经常有可能踩的一个坑或一个雷。如果初入职场的时候呢，就经常犯这种比较低级的错误，就真的有可能会被 pass 掉。哎，所以应届毕业生在刚刚工作的时候，到底应该努力去避免什么样的错误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份接彩，同学们都有各自的想法，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说你犯的这个错误都已经足够让你丢掉饭碗或者说离职，那就说明你犯的这个错误是足够严重的，也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定是犯了一个给公司造成了这个不可挽回的一个损失，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丢掉饭碗。 就是在工作中没有危机感，当你提供不了和同事一样的价值或者说比他们更多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会被淘汰掉。 我觉得犯原则性的错误会丢掉工作吧， 类似于那些暴露自己的价值观和一些决策的判断力方面的吧，因为这些都是对于一个公司某一个即使是成员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旦暴露出你跟公司发现是观念不同，而这一方面的错误，我觉得相比那一些小错或者是粗心大意这些可以改正的错误来说，我觉得这些错误才是比较致命的。公司一旦发现你跟公司理念不合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就会跟你协商，希望你可以自行辞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主持人珊珊。刚才是听了一个接彩啊，我们问了同学们，你们觉得在职场当中，应届毕业生或者说是职场新人、职场小白应该努力避免哪些错误呢？其实听起来大家都还蛮知道应该避免什么样子的错误的，也指出了各种各样大家有可能会出入职场的时候犯的错误类型。但是今天咱们就小畅分享的这个故事来讨论一个话题。小编同学，小畅姐姐的故事呢，你听也听了，杰森老师的建议呢，哎，你学也学了，今天的节目你觉得咱们应该讨论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我可以给你一个方向啊，我觉得咱们今天讨论的应该主要围绕在职场新人有没有资格情绪化这个方向上。小兵很期待哦。 新入职场的小白们，你们要加油啦。虽然我总听你们说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但是上次珊珊姐姐教导过我了，工作呢就是要职业，就像小兵这么无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问题，改正就好啦，但是有小情绪就不好啦，所以我要做一个百依百顺的职业小兵。我这么说很职业吧，小伙伴们要支持我，支持我呀。 我帮小兵总结了一下，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职场小白可不可以有情绪呢？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更值钱，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们会选出幸运的听众或者是粉丝，送出小兵的诗集。所以关于这个话题，职场小白能不能有情绪呢？抓紧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呢，也感谢听众朋友以及 Jason 老师还有小畅上半个时段的陪伴。现在送大家一首来自陈都灵的《元气少女》，希望大家不管在工作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是一个元气满满的少女啦。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待会儿见。 元气少女，每天用笑容填满生命，就算雷电和暴风雨也不能抹杀我的开心。就做一个元气少女，高高的马尾黑发竖起，奔跑是我永远的轨迹，不会让眼泪侵蚀眼睛。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儿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不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 咱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啊，叫做职场小白到底有没有资格闹情绪。关于这个问题，小畅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是有资格闹情绪，但是没有权利在上司面前闹情绪。你可以把情绪选择， 就是上司一转身就是扔东西。 对，对的，对的，对的。你可以 上司爽些，反正。 对的，你可以有资格跟家里就是对家里发泄一下啊，我上司怎么怎么不爽我了，怎么怎么那什么你了。但是你在上司面前，你哪有权利跟他闹情绪呢？ 毕竟他是给你发钱的人。 对，我是说你有资格闹，但是你没有权利在上司面前闹，只能这样的。因为我刚入职，我也经常闹脾气嘛。哇塞，你什么活都塞给我干，你让我大半夜12点，你一个电话就得把我薅起来。那是我当然有情绪，但是就是你没有权利对他发泄，对吧？ 嗯，哎，说的有道理。谢谢老师，你觉得呢？刚才他说， 我觉得老板看的是美国时间。 想唱的老板有问题是吧？ 对，我觉得老板看的是美国时间，也可能客户是美国人哦。 没有，老板是上班的8小时是工作时间，然后回家的8小时又是美国的工作时间，所以合起来大概1天有16小时都是工作时间。 上班8小时工作，回家8小时准备工作。 不对，上班8小时是中国工作时间，回家8小时是美国工作时间。 对， 合起来就16个小时。 对，然后呢，你就应该跟老板提，他发薪水的时候要付美元。我觉得 美元变薄很多。 对，我刚才讲这个事情呢，其实看起来是个玩笑，但是告诉所有的职场小白，你要跟老板作为一个有效的沟通，让老板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当他知道你的脾气秉性或者你的那个压力点在哪里的时候，也就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所有的小白是可以发脾气的，你只要表现你自己就好了。那老板来把你找到公司，其实能接受到你好的一面也是不好的一面。如果天天都表演我是超人，那老板我觉得不是24小时，应该是48小时找你吧，一天当48小时用。对， 你跟我的观点太像了，杰森老师。我觉得该发脾气就得发脾气。 对 啊，在我看来啊，我觉得脾气该发就得发，一方面是你脾气不发你不爽啊，人生活着不就是为了爽吗？我在工作当中工作压力已经够大了，我再不发个脾气，我哪有那么多的能量来做工作呀？ 第二个是，如果这个领导在发现我本来就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的同时，还不能好好利用我的优点，而反而去把关注点放在我的情绪化上面，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一个好的领导应该会安抚员工的情绪。 是的，是的。 是不是？ 是的。 啊，应该会在员工发脾气的时候安抚他，并且即使他发脾气，也要发现他工作能力当中的闪光点。按照我的观点，只要你有能力把这个工作做好了，该发脾气就发。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后来干过这事儿，后来反正就是我只要觉得我能干好这事儿，那我有时候该闹点小情绪，我会在我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因为我知道老板其实已经认可了我的工作，能接受我了，偶尔闹闹小脾气全当调节一下大家气氛。 嗯，但是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是有点心虚，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是遇到好领导了。嗯，就真的也有那种就是看不惯你发脾气的领导吧。 不知道领导是不是在听节目呢？ 是的呀，听节目都听，有的时候还在节目里面跟他喊话啊，领导我没有恶意啊，我就是喜欢怼人。但是我总觉得在有一些工作场合下面，就乖乖的像小兵那样装傻白甜，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尤其是有些领导本人也很好强，他就很讨厌别人跟他蹬鼻子上脸。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所以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小兵的这种处理方法和我的这种处理方法，你更会选择哪一种呢？你更支持哪一种？哪一种更适用你呢？你来告诉我们好不好？那这个支持率的具体情况，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一下，看看到底是暴脾气多，还是小白多，哎，傻白甜多。嗯，那这样的两种处理方法，如果是都是很极端的情况，杰森老师，一个就是一味的装傻白甜，一个是有脾气就发，完全不控制，哪种更合理呢？ 先把领导换了。 动不动就要换领导？ 是的呀，因为如果员工都会有他自己的这个舒适期或者是压力点，领导应该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协调好。 嗯， 换句话说，工作中呢其实是相互的或者是相对的。其实我过往的经验会觉得，大家争执的矛盾点反倒是都是在沟通环节， 嗯， 就是相互之间的聊或者沟通。我会觉得不管多少沟通都不多， 嗯， 切记就是沟而不通。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出现这种释放不出去，然后就会爆发这个问题。 所以说您真的觉得要换领导吗？如果我沟通不了的话，但是换领导换工作的成本很高哎。 嗯， 如果这份工作我很喜欢，只是这个领导经常惹到我。 那我觉得可能九零后基本上不好意思，领导，我跟你八字不合，星座不合，哪里都不合，我们就此别过。 九零后好像的确经常这样啊。 其实我自己的经历，我是七零后嘛，我碰到过六零一直到零零后的员工， 嗯， 零零后员工也碰到过，他们开始上班了，真的是大概就八七八八之后的话，大家其实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情在。 是的， 对， 我们是很有原则的人，我们的原则就三个字， 看心情。 对，没有错，对。所以领导的管理艺术可能还是要偏重要哄着一点，他们不会给自己加一些额外的责任感或者压力，什么我要养家啦，我要养父母啦，我要买房啦，我要买车啦，好像大家条件都不错，都很随意。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确实不开心，我奉劝的话就是换老板。 嗯， 老板没有什么不能换， 有时候真的是该换也就得换掉。就是你如果说特别不卖吃的时候，完全沟通和你不在一个点上的时候，就好像我也是嘛，我也是看心情。 嗯， 就尽管我说工作中要有执行力有完成，但是心情有时候很重要。 嗯， 就是你没有心情的时候，你对这个工作你会进一个状态去完成，但是你真的没有想过说我要给你竭尽全力。 嗯， 所以有时候老板哪怕就哄一句或者说一句我好，就算是他虚情假意的 OK， 我听着爽了。 嗯， 我给你干。 我觉得老板的管理艺术真的特别特别重要。 对，没有错。 就我的老板伍周彤老师，他还是一个挺有管理艺术的人。就我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就我的原则就是看心情，不爽就是怼嘛。 嗯，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抱着一种该不该怼的态度呀，忍了几天的。后来想算了，释放自我，该怼就是怼，就发现他也不生气，反而是你怼他的时候他就会不批评你了，他会等你的情绪下去再跟你讲你应该怎么做。我就觉得事后 再去复盘，想想当时的情境，就觉得好像也不该怼他。 哎，我的老板有时候也是，就如果一件事情我办得不好了，我在跟他发脾气的时候，他通常都不搭理我，他允许我在微信上跟他嘟嘟嘟嘟嘟，嘟完之后，他知道我平静下来了，我会自己敲门再把这事儿圆乎过来。 打不打脸？ 特别打脸，你知道吗？我甚至觉得特别打脸。但往往那个时候，等我圆乎好了，他会再给我安慰我一句。 好，咱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讲了情绪化的时候啊，该发脾气就要发脾气，该发泄就要发泄，该释放就要释放。说明在咱们直播间的三个人是三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是属于偏感性的人。 打完了脸一定记得 往回找吧， 是吧？因为基本上发脾气都会打自己的脸，但是那个时候你不爽，你就自己打吧自己几下啊、然后最后再找不回来。老板一般，我觉得心胸宽大不计较。 对，老板就觉得这就是个孩子，我不跟你计较。 你吐槽不就浪费点微信流量吗？ 对。那这样，咱们还是把话题回归到更多的职场新人更实用的层面，就是怎么控制在职场里面的情绪呢？到底什么时候在职场里面会出现负面情绪，特别想骂人？这种情况，小畅，你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当然有了，就是其实工作上来说，不管你说我再怎么标榜，再怎么给自己立牌坊，说我很职业，但是你真的遇上那种来来回回倒腾你的时候，那你就想发脾气。 但是我都已经按你的要求修改完了，你说你还是改回去吧。 对，然后又说你再改成这个，哎，不行，我又有新想法了。不行，我觉得这又不太好，我的想法吧，就是你又没有达到我的想法，你又不跟我 match 了。 我的状况是，如果在我的工作当中老板不理解我，然后就开始指责我，我就特别容易生气，问都没问你就开始说说三道四的哈。 有时候就是你看到我努力了嘛，但其实后来我想想，你看不看到我努力不重要了。 关于这样各种各样的抱怨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杰森老师，你觉得一般情况下职场新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种特别情绪化的状态？ 一般的话，我会觉得是无助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局面。也就是交代一个工作，这个无助来自于个人专业能力办不到啊，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来帮助啊。反倒是这种没有一个宣泄的出口的时候，会容易情绪化，然后会直接情绪就崩掉。但是大家是不是也想过，其实老板，刚才我们谈了很多老板的问题，老板其实在一个公司，他站在一定的高度，他掌握的资源，其实他看的东西跟一个职场小白来比的话，一定是多和全面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那个问题，当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那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还是我之前的观点，我希望能够执行， 先听老板的。 对，先听老板的，把事情办了。那这个代表什么？不是代表你工作，是代表小白的一个态度。那这个态度有了，老板就能够接受你后边跟他讲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的情绪化。 明白了。 对，如果 套路太深， 对， 我以为你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 先把老板活干完了，老板开心了，自然能接受情绪化。 对呀、那我们来工作不就是为了让老板高兴，让老板爽吗？ 有道理。 对， 如果碰到一些有可能有情绪化的状态，您觉得是无助的情况。所以无助之后，我还是不要把情绪释放出来，是不是？就可以释放出来， 可以释放出来。但是是不是在有效的时间？ 要注意释放的时间。 对。 就 说白了，我会认为解决事情的办法永远比问题多。当我们一件事情处理不好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还不够聪明。我们是不是能够放一个较低的姿态去问老板，我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很急躁， 小点声。 对 没有错，没有错。对， 较低的姿态。领导，我有点小意见，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领导，那我先把你的活干完了。 对， 这种 没有错。对， 我觉得杰森老师的确给出一个非常理性的方法，那就是职场新人呢，一般情况下出现情绪化的状态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有时候会遇到无助的情况。但这个时候呢，首先第一还是要先执行老板的指令，因为他得到的讯息或者是更多，或者是他能有更加有利于整个公司发展大局的决策。那是其次呢，如果你真的有情绪，杰森老师是支持你把你的情绪释放出来的，只是要注意释放的时间和技巧。 没有错。 给的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答案啊。那既然你是这么机智的一个 boy， 你对职场新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你平时处理各种职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处理得特别完善？我听你的这个分享就觉得你是面面俱到的一个人。面面俱到在工作里是好的吗？ 我不觉得是好事情，要看是什么样的状况。 嗯， 对。其实老板不太喜欢特别完美的人。 嗯， 对，因为大家好像有点缺点才是一个真实的人，大家首先把真实和完美，真实是要摆在完美的前边的。 嗯， 对。 有没有什么样的小例子可以告诉我们老板其实不喜欢特别完美的人呢？ 哦，我这正好有个例子。我有一次在做面试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职场小白。 嗯， 那有一个公司在给我做面试，这个公司呢其实发展状况是蛮好的。我介绍一下背景，因为公司发展状况是良好的，它是给一家非常大的国际知名的这个医疗器械公司做代理的，而且是当时东北三省的一个代理。那发展状况良好，但公司因为签了这个独家嘛，所以呢它的人员不是很多。那老板呢希望找一个负责财务的贴心人，所以呢有一个古道热肠的朋友就把我介绍去了。去了之后呢，老板其实我们就随便聊了聊，因为当时我还是在职的一个状态，所以老板问了一个问题。老板说，如果你上班的时候有空闲时间的话，你会做什么事情？ 嗯， 其实后来的话我也问，我给别人做面试的时候也问过其他人，大部分人99%的人基本都说，我有空闲时间， 嗯， 我要自己看点专业的知识。 嗯 嗯，不管真的假的，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可能对工作有帮助。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自己在想的话，工作过程中这是工作，不是学习。所以呢工作跟学校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老板要付你钱，学校是你要付给别人钱。所以当时我的答案是这样的，我是说灵机一动，我是说 灵机一动，机智了机智小宝宝上线了。 对，我是说我要看看其他人是不是有空闲时间。 嗯， 如果公司其他人也有空闲时间的话呢，就代表公司不忙，我就看看书。如果其他人还在忙，只有我是闲的，那我要帮助一下其他人。 哎， 我觉得非常完美了。 跟你机智的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和你同一组面试的话，我听到这个答案我会很生气。就 拉仇恨是吗？ 就显得你厉害了，你知道吧？ 咋不上天呢？ 对，你咋不上天呢？所以这个答案的后果和结果效果好吗？ 其实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后来老板通过那个古道热肠的朋友递话给我，说我们家这个庙太小了，放不下这个人。这个人来了要干嘛呢？对，我能管了他吗？对，最后给的回复是这个。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只能说该。 没错没错没错， 你这么机智呢。 没错。 嗯， 所以其实在面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企业的背景。 嗯， 然后给出的一些答案呢其实应该更接地气一点。 嗯， 跟这个企业是比较匹配的。 嗯， 因为老板都不是随随便便问一个问题，像我刚才讲的，他问有空闲时间，那其实这个公司签了一个独家，而且走所有的医院呢，走这些系统里边，其实这公司应该就不是很忙。 嗯， 对，有非常富裕的时间。 啊， 对。 那你觉得如果再回到当初，你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空闲时间你会做什么？看书吗？所有人都回答看书。哎， 这是标准答案了。 对，这是标准答案了。 嗯， 对，会有一点不完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标准答案，说我会看书。 嗯， 对，老板也就觉得大家都是个普通人。好，你来了。要是现在的话，我说要不我把你收了吧。 厉害了，现在更厉害了。好吧，其实刚才杰森老师一直在说，支持大家在职场当中如果有情绪可以发泄，可能也是跟这个观点是相关的，那就是人没有完美的。 对， 在职场里面呢，不完美的人或许更受欢迎。你有情绪其实也是不完美的一种体现。 是的。 那到底职场新人有没有资格情绪化呢？我们的小伙伴们都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来听一段接彩。 工作嘛，肯定都会有闹情绪，但是因为我个人来说是比较收敛型的，不是倾诉性的，就是不需要找人说去排遣一下我的心情，希望你可以帮我解决，或者只是想找个人诉说一下我的心情而已。至于在工作中可以适当的发泄情绪的话，我认为还是得看你现在正处于工作的或者某个项目的哪个阶段吧。如果是刚开始的准备阶段，你就直接这样跟闹情绪，我觉得很会影响你整个团队的人的精神气。项目中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矛盾慢慢凸显出来的一个地方，可能你的情绪一部分可能会反映这个项目的一些问题，所以适当的说出来还是有必要的。至于收尾部分大家应该都情绪都比较激动，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去倾诉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闹情绪这件事情，我是想每个人应该大大小小的都有过。如果你说什么时间适当闹情绪的话，我想适当的话应该那就是没有机会。但每个人闹情绪可能更多的会是在和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了，或者是说别人确实侵犯到了你的这个个人权益，这个时候一般闹情绪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看来大家对这个职场当中还是有很多小情绪出现的情况的啊。那咱们还是来总结一下，当你在职场当中，你是一个新人，你感受到了各种各样不满的情绪，比如说感到不公平，感到委屈啊，感到气愤，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虽然杰森老师说你要注意发脾气的方法，依然可以发脾气，我还是觉得至少不要见人就发泄情绪。您觉得呢，杰森老师？ 谁也不是垃圾桶， 对，谁也不缺姑奶奶，就还是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所以这个时候要学会一下转移情绪，把这不良的情绪放在别的地方，或者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口诀默念一下。世界如此平静，我却如此浮躁。对， 有一句话或者是有一个方法，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观点，只对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人发泄不满是最重要的原则，这是合理的吗？ 没有错，我同意。因为其实在工作中这个抱怨是最无效的，就是牢骚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它不解决任何问题。 哎，好，小兵，我看你举手了，你是有问题要问杰森老师吗？ 老师，如果实在忍不住想要发表意见，可不可以先夸夸对方，让他高兴一下，然后再提个建议呢？这样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更加舒服，也更喜欢小兵了呢？ 但是我们是想一下，老板他会不知道你的这些小技巧或者对小套路吗？ 就不要把老板当傻子，老板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老板见过的人比我们走的路都多， 老板见过的妖怪比我们见过的人都多。 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就不要跟他上演各种小套路，什么一般情况下， 对， 真诚的沟通，开诚布公的讲自己的问题。 是的，所以刚才我讲过，我说真诚是放在首要位置的，是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你真实的表达自己是重要的，其他的东西是技巧。技巧你怎么运用其实都是对的。没有办法去教别人，因为我也碰到过有些小白就很难开口去赞美别人。或者是很难说一些特别好听的话。现实生活中是有这种走高冷范的人出现。 你今天来到直播间一直在抱怨自己的领导，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赞美你的领导一分钟 啊。好吧，其实曾经我也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 你把杰森当做你的领导，看看能不能把他夸爽。 哎，就是曾经我也真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 先叹了口气，真是的。 哎。 赞美你的领导有这么难吗？ 因为我的领导很拎得清啊。就是感觉真的是还是感激的，就是真的是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职场小白，就是大四没有毕业甩了简历就来公司，什么都不会的职场小白被他一路调教至此。就是抱怨情绪刚入职场都会有，就是不管是什么夜半夜打电话也好，还是说你又在做着毕业论文又要同时加班加点的做工作也好，抱怨都会有。赞美的话就是 也感谢他能容忍我这么多年的小任性，这两年的小任性，然后把我给调教的如今也有点万箭穿心习惯就好的感觉了，就是已经不太在意这些了。包括现在我的小伙伴跟我抱怨，那我就哄吧，只要你哄开心了，你爽了，对吧，你给我干活了，那我觉得可以啊。就是你要是说做 leader， 你要有一颗敢跪舔别人的心好吗？只要人家能帮你干活可以的。 你的目标就是别人帮你干活，哎，只要他帮你干活剩下的都行啊，你需要我夸你两句我就夸你两句，你需要我拍拍你我就拍拍你。 对的对的、就所以感激他，就是让我就是已经让我已经有了这个度。以前我也不喜欢夸奖别人，哇塞我好不忿呀，就是九零后凭什么，就是天大地大我最大好吗？然后但是就现在觉得偶尔你低下来头，你把你姿态放低了，那 OK 了，那其实事情很好解决，抱怨就抱怨吧，你最爱是谁抱怨对谁抱怨，对吧、你当垃圾桶 OK， 把我当垃圾桶我认了，只要你好。真的 杰森老师、这段赞美您听的感受怎么样？ 是在说我吗？我感觉他老板上线了。 老板好。 但是我觉得老板能感受到你的真诚了，就是内心还是心存感激的。 当然了，就是被挫境的人生吧不一定不好，你老板要真特别特别想放弃你，连挫境你的心都没了。 哎，那倒是真的。就老板摔打你的时候，是因为老板重视你就想锻炼你啊。咱们有时候要用这种好的心态去看待问题，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啊。哎，我看小兵又要举手了，小兵你有什么问题啊？ 哎，我有个问题，那我到底应不应该和自己的老板提意见呢？ 哎，杰森老师， 一定是非正式场合。 一定是非正式场合吗？ 对。 什么样的场合是非正式，什么样的场合是正式呢？ 下班的时候大家还在办公室里闲聊，或者中午吃饭谈心的时候，可以就事找个机会把它讲出来。因为在一般正式的场合里，周围会有其他的员工在，老板其实是蛮注意自己的权威性的。其实老板并不是说一定想要那个权力，他怕小白跟他过多的抱怨或者是发脾气之后呢，对于其他人是很难管理的。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老板的一个顾虑。所以最好选择一个非正式场合作为一个沟通。也不要，尽量现在都很发达了，也不要尽量不要用比如微信，因为会显着很不真诚。对，而且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看不见别人的表情，我觉得可能问题解决起来的话并不是你自己想要的。 一般情况下还是面对面的解决比较好。 对，直面问题让人觉得你很真诚，这是第一步。 外加见面三分情，是不是老板？ 见面三分情，这是从古装剧里学来的词吧。 就是有可能你真的发微信他回一个什么的话，你可能就是敷衍，但有可能面对面的话，见面真的是有情有感三分情。 那关于职场新人到底能不能情绪化这样一个问题，小兵继续给你布置一个任务，既然你问了这么多问题，你给大家总结一下刚才小畅的提出的小小问题是什么，以及杰森老师给出的解决方案，还有给职场新人的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原来职场真是江湖啊，好难懂啊，不但要职业还要学会控制情绪，有时候能说话有时候不能说话，说话的时候还要掌握分寸，我还是不断电的好好工作吧。好了，我要继续工作了。 所以听起来小编听了一整集的讨论之后还是迷糊的状态，是不是？可是我相信其实今天杰森老师包括小畅给出的很多案例啊还有建议啊，都会对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一些小小的借鉴性的意义吧。再次提醒大家呢，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我们更值钱，希望帮大家解决更多在职场当中遇到的小小的问题。如果您有小小的苦恼的话，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更值钱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那么会抽出幸运的粉丝和听众送他小兵的诗集。我们下一期呢会继续跟大家探讨职场里的小问题。再一次感谢杰森老师，谢谢小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二位。 好。